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多云，17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习近平在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出席党的19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简历。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12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1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并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做了重要讲话。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丁薛祥、习近平、王晨、王沪宁、刘鹤、许其亮、孙春兰女、李希、李强、李克强、李鸿忠、杨洁篪、杨小渡、汪洋、张幼霞、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声琨、黄坤明、韩正、蔡奇。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四、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丁薛祥、杨小渡、陈希、郭声琨、黄坤明、尤权。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主席习近平，副主席许其亮、张幼霞，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生民。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赵乐际， 副书记杨小渡、张生民、刘金国、杨小超、李书磊、徐令义、肖培、陈小江。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洪金、白少康、刘金国、李书磊、杨小超、杨小渡、肖培、邹佳怡女、张生民、张春生、陈小江、陈超英、赵乐际、侯凯、江信志、洛源、徐令义、灵基、崔鹏。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昨天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中共十九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请听录音新闻：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采制：央广记者侯燕、马闯。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璀璨，气氛热烈，500多名中外记者早早来到这里，准备第一时间向全球报道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首次集体亮相。11:54，习近平等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大厅，神采奕奕，面带微笑，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致意。在中共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做简要介绍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向记者朋友们表示问候。 这一次来了许多记者朋友，有些是远道而来。我了解啊，你们对大会做了许多的报道，很充分的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的关注，大家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表示，大会开幕以来，有165个国家、452个主要政党发来855份贺电贺信，其中有814份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和重要组织机构领导人发来的。在此，我仅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习近平说， 在刚才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 习近平向大家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后，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表示一定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习近平说，过去的5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还要接着做下去。中共十九大又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我们要统筹抓好落实。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共十九大到20大这5年，正处在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100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要开篇，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时间的节点是我们工作的坐标。 习近平指出，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实现了小康，逐步富裕起来了。 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的改革，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坚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习近平表示，2019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惠及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我们将继续落实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并对未来发展作出新的规划，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坚信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习近平说，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中国人民自信自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将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习近平最后欢迎世界各国记者来中国多走走、多看看。 俗语说啊，百闻不如一见呢。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继续关注中共19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变化，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谢谢大家。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出席党的19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李克强、张德江、余正生、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丁薛祥、马凯、王晨、刘鹤、